这是静晨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蒙特利尔，2007年8月，《唐诗三百首》卷三，第91首诗《望月怀远》，作者张九龄。海上生明月，天涯共此时。情人怨遥夜，竟夕起相思。灭烛怜光满，披衣觉露滋。不堪盈手正，还寝梦佳期。完。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